回头的流浪。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？ 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，都一样，改不了，听我的歌。

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，甚至我学会了想太多，如昨天都走过。

结果的话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，那掩饰不痛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还好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，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。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

下的歌弦，情人节卡片，手写的永远，黑夜的广场舞年，一起表演，校园旁糖果店，记忆里最微甜。我看着你的脸，齐刷着歌弦，初恋是枕边，手写的从前，黑夜的那年，秋天耍的太贱，当恋情。